难为吗？谁把歌儿轻唱？随风吹入淑女的竹窗。单思一缕雨香，温上催泪眼眶。回首昨日今夕却感伤。 风来，吹过满园桃花开，在林中独徘徊，敢问佳人何时来？花开花落，再也等不到人理睬。插几条路影，想不清，诉说不明白。 月半幽梦为梦，谁把歌儿轻唱？随风吹入淑女的竹窗。上催泪眼眶，回首昨日今夕却感伤。